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人称万能胶，难缠坐地炮，折腾二他妈，和平友谊号。听了这四句，想必朋友们脑海中马上会浮现出一个名字，那就是高英培。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金门游，一起来跟您聊一聊天津相声表演名家高英培先生的故事。提到高英培这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不过您也许不知道高英培还有另外俩名字呢。他的原名叫高敬昌，父亲给起的。也许是出生于曲艺之乡的原因，高英培从小对相声有着浓厚的兴趣。六岁的时候，因为父亲去世，小小年纪的高敬昌便开始跟人学做纸行生意。这纸行的活啊，又脏又累，但是再苦再累，高英培对于相声的兴趣从来未减，一有时间还是会去听相声，琢磨相声，时光如梭。20岁那年，可巧有一位同事与当时著名的相声老艺人赵佩茹有交往，看他这么喜欢相声，引荐了高英培拜赵佩茹为师，学起了相声。也就在这时，高英培有了自己的第二个名字，他叫什么呢？我先卖一小关子，听一段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传统相声造厨的片段，然后再来跟您聊。 今天演传统节目 啊， 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 大褂， 大褂也有叫长衫的， 对， 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是啊，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 嗯， 生活当中没法穿。 是啊， 这不前些日子我壮了壮胆儿，我就穿上出去绕弯去了。 你上哪儿了？ 我们北京的王府井， 热闹的地方。 刚走在百货大楼这儿， 嗯， 就碰见两个女同志， 嗯， 年轻的，两位就问呀：“二姐，您看他是哪国人呢？” 啊， 像那位不知道，您就别胡出主意了。 嗯， 还说呢呀：“大妹妹，你怎么连他都不认得？这不是日本和尚吗？”这。 拿您当日本人了。 您别瞧我这件大褂， 嗯， 跟我露过脸。 怎么还露过脸呀？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是啊， 上哪儿办个事儿嘛都穿这大褂。 哦， 那么40年前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 嗯， 给他爸爸办满月。 哦，什么 李金斗啊？ 啊， 他爸爸办满月。 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不是，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这就对了，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 嗯， 穿这儿去了，到那儿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您应该帮忙啊，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您到人家呀， 我这意思 您给人家当当知客。 什么叫知客？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 啊， 现在说呀， 啊， 就是招待员。 哦， 您帮人家招待招待客人呢。 哦， 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是， 您把人让过去。 这个 时刻， 这个我干不了。 怎么干不了？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 怎么着？ 眼神得好啊， 嗯、 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是啊，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在一块儿， 嗯， 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块儿， 对， 他好聊天， 嗯， 好谈话， 哎， 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嗯， 不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哦， 女眷让到女眷那儿， 嗯， 我哪干了这个？ 您怎么着？ 那不前些日子我干过这一活， 是啊， 啊，我去给人家当着知客去了，我就把老头呢跟年轻的让到一块儿了， 那怎么样？ 坐在一块儿麻烦了。 啊， 年轻的又喝两盅酒，说话又不懂礼貌，把上年岁给气了。 怎么给气了？ 一张嘴，哎， 啊， 老头儿， 老头儿， 上年岁一听我老就得了，我干嘛出个头啊？ 嗯， 老头儿，你几岁了？ 几岁了？ 老大气的，我还小呢。 啊， 哦，你也没满月呢。 这叫怎么说话呢？ 我说我岁数小 啊， 得有个多大岁数啊？我66了。 六十多岁了。 哎呀，六十六了，慢慢活着吧。 啊， 你多活了6年。 怎么着？ 秦始皇年代60岁就活埋。 你瞧， 牙口怎么样？ 嗯， 还凑合。来，您吃这个。 什么呀？ 炸排骨。 让老头吃炸排骨， 啃啃去吧。再吃这个 啊， 干炸丸子。 嘿， 再来这个 啊， 炸虾米头。 您瞧这东西， 老头气的，你有大头针吗？给我来点儿。 嗯， 打起来了， 没法不打起来。 您说我能当了知客吗？ 当不了知客。 哎， 那样 啊， 您这样，您脑子好啊 啊， 您给人家管管账。 对，我管账行。 哎， 第一呀、啊，我字儿写得好。 是。 第二，我头脑清楚。 嗯。 第三，我手底下利索。 嗯，手底下利索， 我给他们家管账， 管了。 说实在的，别提管账， 怎么了？ 提起管账我都寒心。 为什么？ 管了一次账，就他们家这码事，那多是随份子的。 嗯， 那收入的钱，我2天2宿没合眼睛。 够朋友， 咱对得起他吧？ 太对得起了。 哎呦，事儿完了之后，他满是给我嚷嚷。 嚷嚷什么？ 说我这人不地道。 那他可不对， 我们怎么会不地道呢？ 嗯， 2天2宿没合眼，收了10000块钱， 不少啊。 啊，我给他6000，不错了吧？ 嗯， 是不是？ 那4000呢？ 我带着了。 你带着了？ 啊， 人家的钱你干嘛带着？ 怎么会人家的钱呢？ 可不是人家的吗？ 是大伙送的钱。 大伙送谁的？ 你管送谁的？我带着道理啊。 有什么道理？ 劳务费。 这还要劳务费？ 2天2宿没合眼，您算我怎么给写的账？ 嗯， 出的入的都没错。 是啊， 收的钱人家随100块钱的，我给写50。 啊， 随50的我给写30。 啊， 随30的我给写20。随10块的我给写内收，怎么样？ 是你不容易，你写瞎账你容易得了吗？ 您再看那票，大票归大票，小票归小票，我捆得一沓一沓的。 嗯， 他愣这样，要人没良心，他把我告了， 打官司了， 上法院告了。没等过堂啊，朋友就给私了了。 哦， 他非找我要钱，要也行，上我家拿。 干嘛让人上你家来拿来？ 我含着含着的。 还含着含着， 我看他有脸来拿，没有脸来拿。 那干嘛没脸啊？ 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 啊！ 我没让他进屋。 你怎么着？ 我把钱拿来，啪，我就拽院了。 这干什么呀？ 人家脸哎，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 使劲 啊， 使劲，使劲打， 别提管账了。 嗯， 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呦呦呦！还有脑仁儿，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儿，谁还给帮忙？ 谁有事儿还敢找你呀？ 嗯，还敢找我？ 啊， 净有找我的，找我的人多了。 是吗？ 嗯， 找你干嘛呀？还 哎，别忙活， 还忙哈？ 啊， 你呀就甭管人这事儿了。 哦， 你再忙活呀， 嗯， 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 哎， 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真的？ 嗯，我学过那个。 学过？ 嗯。 跟谁学的？ 跟我爸爸。 你爸爸会这个？ 我爸爸会做饭。 是吗？ 我爸爸不是厨师吧，但是他会做饭。 啊， 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有个酒席处？ 那我知道， 里边有个高师傅。 那儿有六个高师傅呢。 不，六个吗？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有四个矬胖子。 这儿有痦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有俩有痦子的。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那多好玩。 好玩？ 啊， 像话吗？那就是我爸爸。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是？ 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哦，切菜切肉。 切菜切肉那叫墩儿上，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刷家伙洗碗 那叫油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包葱包蒜， 嗨，那是零碎活，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怎么个下手活？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 偷啊。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过去啊，作为相声演员拜师，师傅都是会赐名的。同样，高英培拜师赵佩茹后，赵老师也给他取了艺名叫高伯堂。不过不久就有人对这个艺名产生了异议。原来有一位相声老前辈叫谭伯如，高英培的艺名当中也有一伯字，就不大妥当了。高英培听到这种意见之后，就找到了恩师赵佩茹商量要改名。最后师傅决定让高英培把名字当中的伯字改成英字，因为赵佩茹自己的孩子名字中间都是英字，那高英培的这个培字又怎么来的呢？接着来听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造厨，然后再继续聊。 偷还不能叫偷， 叫什么呀？ 叫缝。 缝？ 偷起来叫缝起来。 啊， 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那说什么？ 叫绞刑。 离枪毙也不远。 枪毙干嘛？ 绞刑，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竟教孩子这个？ 那当然了。那不有一年冬季天 啊， 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 啊， 预备的东西也多。 你们去了，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子，把它缝起来。” 你们行啊？ 我爸爸叫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皮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搁在提盒里头 啊， 那不露馅了吗？一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有什么东西，那麻烦呢。 哦， 不用提盒。 那你们这东西 都在身上带着？ 身上怎么带？ 看过戏法吗？ 中国戏法。 那变戏法的啪掏出来了大碗， 啊， 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下出来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削的。 哦， 所有缝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是吗？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这不好带。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了。 猪肉就搁这儿了。 有20多斤牛羊肉。 嗯，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了。 这不掉下来吗？ 掉不了，肩膀是做俩钩一挂正好。 嗯，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猪油 板油，拿过来我就给贴两肋上了。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嗯，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嗯， 我穿的是套裤。 什么叫套裤？ 就光有两条腿儿。 哦， 这套裤子底下拿袋子绑好了。 嗯， 这裤腿我装了20斤大米。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 缝起来有用。 有什么用？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这还白米饭？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 嗯， 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似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 嗯， 我缝着。 这香油可不好拿。 好缝。 这怎么办？ 我找了一个大肠。 猪大肠啊？ 把大肠吹起来，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罐里拿绳一系。 嗯， 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手的系上。 当腰带了。 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三斤多干粉丝。 粉丝你就别拿了， 这得缝着。 这怎么缝？ 我把它泡软和了， 嗯， 缠在脖子上。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真有办法。 我一瞧，还有五斤多团粉， 就是淀粉。 哎，拿水泡了。 这个呀， 啊， 你就别弄它了。 干嘛别弄了？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是， 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 啊， 冬景天啊，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 嗯，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 哎， 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这就别拿了， 这个好放啊！对，别拿 啊！ 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你瞧，算得真清楚。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 啊！ 裤腰带上拴两根绳儿， 嗯， 绳儿底下呢做俩钩， 哦， 挂在一块儿，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 嗯， 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 嘿。 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绞刑， 让你走， 我也走不动了。 怎么走不动了？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了， 可不是吗？ 怎么办？ 啊！ 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是啊， 我有主意。 什么主意？ 我掏耳朵。 你干嘛掏耳朵？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是吗？ 没有跑着步掏耳朵的， 哎， 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哎呀、 您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呀、啊？ 我爸爸头了走，我在后边跟着。 嗯， 走到二门麻烦了。 怎么了？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躺下了。 嗯， 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他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对呀、 啊，我爸爸懒。 嗯。 他没时冲我，哎，把他扶起来。 哦， 那意思呢，让我把他立起来。 对， 我听错了。 您听成？ 我听说让我把他扶起来。 铁锹也扶起来。 我一瞧，这没法扶啊，这个。 怎么没法扶 啊？铁锹老长的把儿，这怎么扶啊？这个 啊， 搁袄袖里头一吞，啪，大肩膀支起来了，这个。 嗯， 我一想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我把那把儿给它落下来， 拿下来， 我就光缝那铁锹头。 哦， 我就在那把铁锹拿脚一勾，哎，起来，嗯，逮住了，逮住了，我就哈咻，哈咻，哈咻，哈咻，这把儿安的还真结实 啊， 怎么也哈咻不下来，该是出事儿。 怎么了？ 就这一阵儿，人家本家往外送客人， 哦， 一眼就看见我了，那是哈咻哈咻，哎。你在干嘛呢？ 是啊， 二爷，没事，我给您修理修理， 修理修理， 修理修理，您那是往下拔呀、 啊？是啊， 啊是啊是拔，我拔下来再给您安上。 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你干嘛呢？厨房小伙计，小伙计，我都没看见过你。 嗯， 这阵我爸爸过来了，哎呦。二爷，我跟您说，这是我那孩子，跟我学徒，小伙计，我那儿子。哦，高叔，这是你儿子。哦，想起来了，早晨跟您一块儿来的。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 嗯， 怎么现在这么胖了？ 是啊， 我心说话，我扶了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这个， 嗯， 这孩子都胖了，这脑袋怎么不胖啊？ 哦， 我这脑袋没扶东西。 嗯， 就这德行。我说二爷、哎，我有个病，吃完了饭呢，光胖身上不胖脑袋。 嗯， 人家没理我。问我爸爸高师傅，咱这东西预备怎么样？齐了吗？行，齐了。您开了多少桌？35桌。35桌？ 嗯， 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怎么35桌？那些个东西呢？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 哎，可不在他这儿呢吗？ 那咱得算算账啊。我爸说好吧，待会儿我跟账房先生算算啊，叫我们孩子先走吧。我一走不就没事了吗？ 对呀、 啊，本家人可能明白了，别去。待会儿算干嘛？咱们算算吧。您给我上这儿来，小徒弟忙活一天了，累了巴巴的，上屋里歇会儿吧。 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 哦， 整揪的我这大肠子上， 揪这肠子上， 我害怕呀。 啊， 我心说大肠子有腥，我就往回那么一缩， 坏，怎么了？ 他一蹬，我往回一推，那大肠梆断了。 哟， 大肠一断，顺着我这腿往下流油啊。 嗯， 本家一瞧，高师傅，您这少爷够肥实的。 嗯， 顺着大框往下流油啊。屋了屋了，就把我领到屋了。 嗯， 到屋里我一看，麻烦， 怎么了？ 屋里生着一个炉子， 火炉子， 大火炉子这么老高。 嗯， 哟，火还真旺。人家把我揪到屋里就说：“来来来，坐着歇会儿。”我说：“不行，我站会儿吧，我站会儿吧。” 你怎么不坐下呀？ 没法坐啊。 啊， 我这挂着火罐呢，这个 可不是吗？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我倒往旁处站呢， 嗯， 我整站在炉子旁边。 是啊， 哎呦，拿火一烤，我热着难受，麻烦了。 怎么了？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拿这大花一扇，这火上来了。 嗯， 顺着我脖子后头呼呼往外冒烟。 嗯， 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哦，真难受。本家呢还真损， 怎么了？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怎么了？ 脑袋上团粉化了，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 嗯， 本家一算账一瞧我，高师傅 啊， 咱这账先别算了， 干嘛呀？ 你看看你们孩子的脑袋怎么回事。 嗯， 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听完了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传统相声造厨，咱就来说一说高英培这名当中的培字怎么来的。话说有一天啊，高英培和师傅赵佩如正在家里头琢磨艺名当中最后一个字儿的时候，突然有客人到访，师徒俩迎出来一看，原来是京剧大家谭鑫培先生的儿子谭小培。进屋落座后，谭先生见两人正在对着一堆字犯愁，就追问起原因来。听赵佩如说正在给徒弟改名字，便哈哈大笑着说：“别费事儿了，咱不是有现成的吗？把我名字最后的培字送给孩子吧。”就这样，高英培这个名字诞生了。聊完了高英培名字的故事，我们的旅途也已然过半了。一起来欣赏一首赵传演唱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来聊金门相声名家高英培的故事。稍后见。 再一次，我淹没在掌声中，眼前的你竟如此激动。黑暗中，世界仿佛已停止转动，你我的心不用双手也能相拥。如果有一天我迷失风雨中，我知道你会为我疗伤止痛。也许我们的世界终究有一点不同，可是我知道你将会陪我在风雨中。